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两个小时的中歌榜，欢迎大家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2008年萧敬腾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疼爱》。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听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 就是萧敬腾2008年的《疼爱》。这首歌呢是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也是萧敬腾的一首招牌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五月天的作品了。五月天的音乐当中呢，常常用到电影的元素，比如说把电影的场景搬到演唱会当中啊，举行演唱会的电影等等。2002年的月末哈、就12月，他们上映了自传式的纪录电影《摇滚本事》，并且推出了同名的电影的原声碟。这部一路由五月天成员和16万歌迷共同来完成，其中也记录了五月天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我们来听《生命有一种绝对》。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 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惩罚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沙。浪花冲走回忆还爱谁，靠近我再拥抱我，请不要让我的心冷却，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惩罚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 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选自19年前的12月推出来的他们的自传式纪录电影《摇滚本事》电影原声碟啊。十二月呢，历来都是唱片兵家必争的月份啊。这个年末啊，辞旧迎新的时候呢，是很多人愿意掏腰包去买唱片的时候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整整21年前的今天哈。2000年的12月，汪峰呢迎来了他个人全新的一次的蜕变开始啊，他离开了包家街43号，那么以个人的身份呢，在华纳开始越飞越高，发表了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叫做《花火》。我们来听这里面的一首歌曲《青春》，汪峰。 我打算在黄昏时候出发，搭一辆车去远方，今晚那儿有我诱人的香烟，我急忙穿好衣服推门而出，迎面扑来是街上闷热的欲望，我轻轻一跃跳进人的河里，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个年轻岁月。我脸上冒着雨水，就像冒着幸福。我 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青春像我年轻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 悬崖的顶端，时间总是过得比时钟

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Free Again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周末太有周末的感觉，这种雷鬼 reggae 啊，来自海龟先生2005年的《男孩别哭》，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哈，好好放松一下，这个星期工作真的很辛苦啊。 这是一个放肆狂妄的年代，我们的身体怎能时刻拥抱在一起，去见证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ution， 拜拜拜拜拜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ution， 拜拜拜拜拜 ，One Night Stand。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 la la don't be afraid。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20位阿四徐佳莹尽管如此还是 独自看着整座城市。 第19位刘力扬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样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 第18位张延绮 Better Than You。七位高家峰爱你爱到。第16位张杰安人。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15位付辛瑶假如生活说着谎。 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 第14位陈立农不敢。 是人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 第13位马条边边。 虽然疼痛看不知。 第12位万物阿达瓦李淑贤 James Lonely Life。 他说说的跳的未来 Lonely Lonely Tonight。 第11位周慧酿月光。 你酿了月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这里是麒麟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的周末版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回到本周的 Top 40上面来，听到新歌入榜首周拿到第13名的一首歌，这是马条签约了新的唱片公司带来的全新的创作专辑《塞外》当中的《边边》。在这首歌曲当中不仅记录了西北很多的风土人情，同时也记录了马条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啊！爸爸妈妈当年就是从重庆支边去了新疆的克拉玛依呀、啊。马条， 骆驼草吃着马腿条，灰土地县城白简单，过过天那是日头长，帮帮你夯个边边墙，修的黄，扫的皮脸红，一门望，揉的眼花花，鸟儿 脚，把诗洗来抱，花儿笑，烧个淡淡冰，雪暗探头看笼枝，彩松晚霞映月光，已经看 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 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工作餐、团餐选丽华快餐，托管餐、自助餐也选丽华快餐，工作餐私人定制还选丽华快餐，订快餐就选丽华快餐。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不奇怪，唱碰着只是为了爱的高姿态。谁不期待能让人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我原来爱变态，一下子就坏。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有爱快有没爱，越善良越爱。谁觉得刺眼是因为崇拜？ 萧亚轩2009年《钻石堂》专辑当中的《闪闪惹人爱》啊，那接下来我们去2006年的蔡依林的《舞娘》专辑当中来逛一逛哈。那时候呢，她转投到了 EMI 啊，结束在了 Sony 精彩三级跳的时期啊，《舞娘》专辑让她呢更加的升级呀、啊。我们来听这里面的一首《Mr. Q》。Mr. Q 来自蔡依林2006年

我的信仰就是让我沸腾的诗句。哦，我不能无处可去，生活还是要继续。But I still love you, but I still love. 走过春秋，走过冬夏，一路追随你。伙伴的分享你这冰天雪地，我也拥有与生俱来的倔强与脆弱。哦，你可知道这勇气快耗尽我的生命。 But I still love you, but I走进你。哦，当我伤痕累累后你转身离去，我也拥有与生俱来的倔强与脆弱。哦，我也知道这勇气即使耗尽我生命。 But I still love you, but I 李健，我始终在这里，选择他的第五张专辑《依然》。这张专辑今天满十岁，呵呵，生日快乐！十年前的今天，2011年12月10号，李健发表了这张依然充满着气质的一张专辑，叫做《依然》啊。我始终在这里，又澎湃又细腻又富有诗意的一首歌。好，那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房东的猫组合翻唱朴树1999年的一首歌曲，叫做 New Boy。 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许多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纪来的像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卖掉。哦，这样多好哎，快来吧滚筒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喘息一把，真心发信仰，轻松一下Windows 98，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香港。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穿新衣吧，剪新发型，轻松一下 Windows 98，向前太阳。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准时光临今天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在北京，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第一首歌曲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 新歌二号，孙燕姿全新的单曲《世界终结前一天》啊。今年呢，她发了三首歌，都是和疫情有关，来听一下这首歌。说孙燕姿今年的三首新歌都是跟疫情有关，第一首叫余额，是说在疫情之下要有未雨绸缪的打算； 第二首歌《匿名万岁》呢，是因为疫情待在家里，接触到了网络上的一些种种乱象，比如说键盘侠等等。那么这首本周来打榜的新歌叫做《世界终结前》，则是给出了一个未来只剩24小时的设定，有感而发唱出的爱与关怀。所谓的末日情节，一直以来呢，给了音乐人很多的创作灵感。比如说10年前五月天推出的《第二人生》，所有的歌曲都是根据当年流行的2012的传言，写出了人性当中的种种情绪。我们来听这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刀和笑声，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最放不下的人。 希望了我太久。 整个世界像风中尘埃，谁也不敢大声对人说就脱离了宇宙，永恒的大地开始融化，就让我们紧紧拥抱着，变成沙。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有审判，所有人类剩我们两个。 听到这是在2012年一张现场录音专辑《倾听张靓颖》当中的一首翻唱齐秦的《直到世界末日》啊。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齐秦的1994年那张《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专辑里。这张专辑呢被评论家呢誉为是齐秦的一张分水岭的专辑，因为从那以后。 后面的专辑，就是中后期后面的专辑，齐秦呢就把他的创作大权全部交给团队来打理，自己基本上不写歌了。那么在这张《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专辑里面，齐秦交出了非常非常漂亮的大部分的词曲创作哈。那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安排的是这首非常动人的情歌，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五首，齐秦作词作曲的《水岸》。 你像一道弯月无尽的气息，无声无息轻轻流进我心底，时而穿越过高山，时而越过原野，水中静静掀起一抹涟漪。寻寻觅觅一道蜿蜒的清晰，流啊流到不知名的地方，时而倒映着星星，时而流过岁月，水中依旧荡漾美丽涟漪。我依旧在你身边看着你，就像水和岸一样，静静地看着你，感觉着你，水中依旧荡漾泪目涟漪。无声无息轻轻流进我心底，时而穿越过高山，时而越过原野，水中依旧荡漾美目里。 好听吧，浪漫唯美的一首歌曲《水岸》，收录在齐秦1994年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当中。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齐林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周末快乐。那接下来听听看上周末的时光音乐会第七期当中的一首歌曲，那么这一期的主角是孟庭苇，嘉宾们都挑选出了孟庭苇的一些经典佳作来翻唱，我为大家安排的是张杰所演唱的谁的眼泪在飞。 为

2001年陈奕迅的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专辑当中的 Shall We Talk。 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用概念的方式创作出来的一张专辑，让大家就是要多跟这个身边的朋友、家里人、爱人、子女沟通啊。很多时候呢是需要讲出来的，要让大家呢有机会耐心的去倾听对方说话。听完了 Shall We Talk， 那接下来1994年王菲的《棋子》，选自那张无比精彩的《天空》专辑。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那 Random Day 其实 Random 的意思就是随性，叫跳痛啊，无厘头这样子，就是没关系，开心就好。然后我们从写歌的时候，那个编曲就觉得，哎，它是一个蛮轻松轻快，然后就是在说，今天我丢掉了行事历，我手机我也不看，反正今天就是我很自由，我就是放假，我坐公车随便下一个站，就是很自由。那后面我们就在想，如果这首歌有王若琳的参与，因为觉得有点适合她，就是到了主歌还有副歌那边，歌曲最后尾端找来了王若琳，然后她上来是一对和声，她有为这首歌曲添加了很多色彩。 这是王诗安还有王若琳啊，刚才他说王若琳呢贡献了这个和声的部分，不过这个词呢也是由王若琳来完成的。这是收录在2017年王诗安的专辑《诗》，就是他的名字当中的第二个字，诗歌的诗当中的一首歌曲 Random Day。 这首歌呢在 A 段跟 B 段用到了两种不同节奏型，分别像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 The Beatles 跟七八十年代的 Motown 音乐来致敬了。好，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回到2018年，听一下在那一年有一部电视剧《天坑鹰猎》的片尾曲，由那英演唱的《雪国远方》。 谁念念不忘 谁该放不放，聚散中许成过往，风雪的荒凉，晨星的滚烫，像青春盛放，绝望就闯，闯一趟翱翔，寂寞就梦，把千里梦成故乡，我只剩无尽的流浪，无数繁华转眼空荡，你在星空下开几朵雪花，我惊叹向往，我追逐命运的回响，无欢喜旧事重唱，某夜某惆怅，在雪过封藏，你就是远方。中许成过往，风雪的荒凉，晨星的滚烫，像青春盛放，绝望就 雪国远方，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要祝大家周末快乐啊！最后呢，就送给大家非常应景的来自西安的爵士女歌手范世琦的这首歌，叫做《周末》。周末就是要开心、放松、慵懒啊！这里面唱到，在这城市的生活里，我总等待着每一个周末。I love Saturday, I hate Sunday。谢谢，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在这城市的生活里，我总等待着每一个周末，每次我都喜欢在没有人的房间享受寂寞，我总以为也很担心没有人会在周末想到我。 I love Saturday, I hate Sunday，习惯去参加每一次你所谓的聚会，我不太想说话，但总是想逞强，每一次都会喝醉，谁也不要管。